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共和国英雄与工人职业同盟员的见面会20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会上，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讲师、共和国英雄池永春做了发言。他说，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勇士按照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的主体的军事思想、卓越的战法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发挥无比的勇敢精神、牺牲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打败自夸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者，创造了光辉的战胜神话。他还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走艰难的先军路，把我国人民军壮大和发展成了一个思想和信念的强军，由我们朝鲜市有威力的打击手段装备起来的一一当百的无敌强军。他强调，两位卓绝伟人为加强军力所建树的伟大业绩，正在由又一位先军统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光辉地加以继承。